赵老板只思考了几秒钟，他咬了下牙，命令曹阳和光头准备炸药。韩宗没有想到，他们带来的炸药竟然是用来炸这样的瑰宝的。不过正像白毅所说，造他的是人，毁他的也是人，就当作他从来没有存在好了。其实除了他们几个，这个世界上没有其他人见过这冰雕了。六子可惜的直摇头，但是没有人阻止。他们默不作声地开始排引线，控制火药的药量，只要把这个冰雕中心的支撑点炸了，它就会失去重心而自动倒塌。白毅冷眼看着这一切，不知道为什么安宗在他眼里看到一种不安和一种莫名的兴奋。当引线排好，几个人躲在一个最不受影响的角落，就听到砰的一声，随后就是轰然的倒塌。等火药的烟雾一消失，所有的人都围上去看，果然在他们的前面出现了一道木门，长至少有20米，宽也有17、8米左右。大门的四周用白膏泥和兽皮封死，因为冰雕的保护，大门上的图文依旧保持着几千年前的颜色。他绘制了一种像云腾一样的图腾，然后一共有9条互相纠缠，至死不休。白毅说的没错，这不是一座坟墓，这是一处封存恶鬼的神殿。估计自从他封存之后，只有他们有机会再一次来到他的面前。曹阳这个小子很有能耐，非常精确地计算了爆破的力道和冰雕倒塌的位置，几乎没有冰挡在他们面前。敲开了封门的动物皮和石块，又费了很大力气才拉开了只容一个人进入的门缝，但就是这门缝已经是所有男人联合起来的力量，如果再推不动，他们又得考虑上炸药了。白毅打了个手电，首先进入大门，他们几个人鱼贯尾随。安宗感觉这里的通道比外面要窄一些，四周每隔1米有一座灯台，不过里面的油都被低温给冻成了石膏状。六子想要尝试点点看，赵老板连忙制止道， 很多陵墓防盗都在灯油里混上毒药，你点燃了，说不定我们全部都得被毒死。 六子缩回了手，只得乖乖地拿着自己的狼牙手电继续前行。商周时期对庙宇祭祀的建造十分重视，相比汉唐，商周的古墓就显得比较苍劲古朴，要说多奢华呢，那倒是比不上后面的朝代。即便如此，他们走在那条通道里依然觉得过分古朴了，居然连壁画也没留下，只有冰冷的石壁和灯座显得有些单一。他们走了很长一段时间，但是依然没看到有什么岔道或者其他什么石室，就连古墓中常见的石兽也没有看到过，更别说什么巨大的青铜器之类的了。走着走着，他们都觉得自己是不是找错了地方，这里只是古代文明的一个穿山隧道，他们误打误撞来到这古代地下铁。不过这只是一种自嘲，即使没有什么随葬品，四周那些精致结实的灯台依然让他们看到了大周朝的国力昌盛，这些青铜灯如果一次都点着，那是多么震撼的场面啊。六子自从进入了古道，他的 GPS 定位系统就彻底没用了，他摆弄了好几次，最后只有无奈地放弃。小时候安宗和他一起玩过探险游戏，不过那也就是去一些废弃工厂什么的，他都习惯性地沿途做记号。几个人谨慎地走在通道里，生怕触动什么玄妙机关，所以走得格外慢，仿佛像是忙碌一般。六子一直眼红曹阳背后的猎枪，瞅了半天，他终于开口对赵老头商量说道， 赵老爷子，你看啊，我们现在也进了神殿，里面的东西我们都吃不准，你好歹给我们一把枪，让我们防身用一用啊，现在大家是一个绳子上的蚂蚱，大不了到时候我们捡你吃剩下的宝贝也够乐呵了，万一我们有个什么三长两短，你们也没有把握就三个人去探神殿吧，干脆我们现在正式合作。 合作？告诉你们吧，这里是被封死了的神殿，就算有威胁，也不是这些火炮长枪可以对付得了的。你们不是还有一个能人吗？曹阳，给他们几把猎刀，别说我欺负后辈，现在你们手里也有家伙了，别废话，给我耍这种心机，快走。 曹阳从背包中掏出几把猎刀扔给他们，安宗扯开刀鞘一看，发现还是非常锋利的，钢口不错，可是和枪一比，他们直接倒退到了冷兵器时代。六子见没有讨到什么便宜，拉着脸收起了猎刀。安宗拍拍他的肩膀说， 哎呀，比没有强，比起那几把削苹果还嫌不够利索的登山刀，我们现在啊算是有质的飞跃了，先收好，见机行事。 他们整顿了一下又继续出发，依然是单调的走道，单调的灯台，没有一点点变化。安宗都有一种错觉，像是在一个固定房间的跑步机上，感觉走了那么多，实际上依然是原地踏步。他的心情越来越急躁，一转眼发现白蚁的额头也渗出了汗水，在这样的气温下还能流出的就一定是冷汗了。大家心里越走越没底，越走越慢，这种不见尽头的焦虑使得本来就不充裕的体力流失得飞快。突然走在最后面的光头喊停了他们，他们回过头去问他干嘛，他表情有些古怪。 你们前面没有觉得奇怪吗？ 他们都表现出了不耐烦的表情，是个人都看出了这里不对劲，难道他以为刚刚进来吗？他摆了摆手，看着墙壁说， 我们刚进来的时候是每过一米有一座灯台，你没觉得灯台之间的间距离我们是越来越远了吗？ 他那么一说，几个人才觉得两旁的灯座的距离的确逐渐变得远，这种感觉就像是这条路在自己慢慢变长了。他们就都停止了，不再往前走，回头看了看后面的路，却又看不见底。光头摸着自己的脑袋说， 哎，这奇怪了，我过去是开卡车的，对距离很敏感，如果说一开始这些灯座都是一米左右排列，那么你们现在瞧瞧，至少有两米多了吧，而你看咱们身后这些灯台的间距也变长了。 我前面画的标记怎么不见了？我的标记是按照我能见度来画的，难道说这儿的路变长了？难道这个通道是活的？ 他这么一说，所有人都定住了。目测这四周的距离，果真是比前面看到的灯来得远得多。他们所有人可能都是第一次下到这种古庙地宫来，说白了，谁都不知道里面到底有些什么玄妙的机关。 记得有些传说中，有的地宫里设有类似诸葛亮的八卦迷魂阵，那些胆敢进入地宫的人会被活活困死在阵内，如果真要是那个玩意儿要困死我们这几个人，还不和玩似的。 安宗咽了口口水，这个时候能指望的就只有白毅了。他看向白毅，白毅并没有注意这些灯座，而是数着地上的砖块。安宗刚要开口，他摇了摇手让他们先安静下来。赵老板此时定了定神，咳嗽两声说， 这应该是周朝时期艺术高手所设的阵法，为的就是让我们以为路变长了，渐渐从心理上打击我们。如果没有错的话，这路不是直的，而是有些弧度，所以我们才会感觉灯的距离越来越远。